第52集，通往未知的裂隙。这场战斗不仅仅发生在德拉诺，传送门另一边的战斗也非常激烈，似乎兽人们再一次从联盟的手中夺取了传送门的控制权，他们正试图通过传送门回到德拉诺。他们还不知道德拉诺正在遭受着巨大的灾难，那边的联盟部队暂时陷入了困境之中，托拉扬也没有任何援助可以指望了。站在部落和联盟之间的只有他和他的这一小队人马，但托拉扬提醒自己，他们来这儿并不是为了赢得一场战斗，这根本不重要，他们的目标只是要保护卡德加和其他法师，让他们彻底而永远地关闭传送门。 卡德加，做你该做的事。 卡德加点了点头，站在图拉扬身边，其他的法师聚集在他周围。卡德加举起双手，闭上眼睛，他一只手拿着法杖，另一只手托着古尔丹之炉，开始吟唱，能量在他周围聚集旋转着。此时兽人的数量远远超过联盟，优势明显，兽人们正在疯狂地战斗，不顾一切地想要通过任何手段逃离这个行将崩溃的世界。地面剧烈地震动着，所有人几乎都无法站稳脚跟，战斗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兽人和人类都在疯狂地向对方挥舞着手脚，却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更为有效的攻击。天空被闪电划破，暴风雨以不可预估的速度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天空中一会儿繁星闪烁一会儿艳阳高照，这个星球已经陷入了疯狂。在几场小战斗的间隙里，托拉扬看了一眼卡德加，其他法师们现在已经加入了进来，他们的身影都被笼罩在一片光芒之中。卡德加站在他们中间，托拉扬眯起眼睛，他发现法师们正在将能量导向卡德加，他知道卡德加正在吸收所有这些能量，以便将法术集中到传送门上，将其彻底摧毁。正当卡德加的吟唱达到了高潮时，图拉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撕裂声，尖锐却又很微弱，仿佛它是同时从很近和很远的地方发出来的。他曾经在黑暗神殿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在干掉了另一个兽人后，他环顾四周，发现离他们不远的空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发着微弱的光芒，就在卡德加身后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新的裂隙。大地在他脚下摇晃起来，图拉扬本能地向后跳去，一条裂缝在他前一秒钟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他像饥饿的嘴巴一样越张越大，裂缝歪歪扭扭地延展出去，紧接着一个巨大的土块从地面隆起，上面还站着一小群人类和兽人，他们在半空中疯狂地旋转着，像一匹从未被驯服的野马，想要把他们摔下来。卡德加并没有夸大其词，德拉诺确实是在把自己撕成碎片。图莱昂还在盯着那一大块浮空的土地时，卡德加高举法杖，一束光从上面射出，射向黑暗之门的中心，那过于明亮的光线让人无法直视，与圣光不同，这道光束五颜六色，它旋转着摇摆着移动着，它是一道纯粹强大的魔法咒语。当它击中传送门那旋转的表面时，一种仿佛玻璃破碎一般的声音响起，紧接着黑暗之门开始崩溃，它的能量帷幕开始破裂变成了碎片。 终于完成了。 卡德加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将法杖杵在地上，然后整个身体都靠在上面，他抬起头看到了身边库德兰手下的一个矮人。那个年轻的蛮锤矮人刚刚把他的风暴之锤扔到一个对达纳斯造成了威胁的笨重兽人身上。卡德加把头骨猛地塞进口袋里，把那个笨重的包袱 推给那个矮人。 你拿着这些，拿着它飞回艾泽拉斯，把这东西送到肯瑞托去。 但是长官，你们不回艾泽拉斯了吗？ 不，我们得在这里把它关掉，这是确保这里发生的破坏不会跟随我们进入艾泽拉斯的唯一方法。 图拉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卡德加从来都不会拐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大家心里的疑惑。只有这个矮人能回去，其余的人都将被困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走向虚无的世界中。那么就这样吧。图拉扬看到年轻的蛮锤矮人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恰在此时，一把巨大的斧头划出一道闪闪发光的弧线，劈向这个毫无警惕的矮人。图拉扬倒吸了一口气，就在他发出警告之前，风暴之锤一闪而过，击中了持斧者。发出的雷鸣之声令他的耳朵嗡嗡震响，斧头和兽人都倒在了地上。 去吧，孩子。 库德兰骑着斯卡雷降落在那个年轻矮人身边。年轻矮人点点头，俯身从卡德加手里抓起口袋，并用手脚轻轻推了推施救。施救立即做出了回应，用力拍打着翅膀，像子弹一样射向空中，然后犹如离弦的箭一般射向正在坍塌的传送门。但是当施救从破裂的拱门下面通过时，口袋突然发出一阵光芒，传送门仿佛在回应一般，与口袋同时发出了耀眼的强光。图拉扬听到了施救痛苦的尖叫声，矮人也尖叫起来，但他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那可怕的声音被凶猛的隆隆声淹没了，他还没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阵震耳欲聋的撞击声轰然传来，卡德加向后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眼前一黑。过了一会儿，他强忍着几乎令他喘不过气来的疼痛，朝传送门看去。黑暗之门不见了，守卫他的巨型雕像已经跌落下来，变成了无法辨认的巨石。构成门框的三根柱子，曾经雕饰着华丽的纹饰，充满了威严，现在也变成了瓦砾堆。艾泽拉斯的踪影荡然无存。他们做到了，他们摧毁了裂隙和传送门，现在他们永远地和他们所熟悉的一切隔绝了。在卡德加周围，部落和联盟的人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只觉得德拉诺又一次在他们身下剧烈地颤抖。兽人们纷纷逃散，他们不像卡德加，不明白他们其实根本无处可逃。传送门的倒塌显然加剧了德拉诺的伤痛，巨变的强烈程度和频率都在增加，众人随之不停地震动着，颠簸着，就像怒涛翻涌的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地面像水浪一样波动起伏，天空比迷雾还要厚重。如果自己的脑袋被一大块泥土砸烂，这样的死法得多可耻啊，卡德加自嘲地想到。他最后一次看到达纳斯还站着，仍在与没有逃离的兽人进行战斗。奥雷利亚摔倒在地上，图拉扬正在帮他站起来，迅速将亚麻布缠在他手臂的伤口上。或许是感受到了卡德加的目光，图拉扬抬起头来，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图拉扬微笑着，那笑容与卡德加印象中圣骑士独有的平静而温柔的笑容没有区别。奥雷利亚也看向了卡德加，他点了点头，他那明亮的金色头发变暗了，上面布满了灰尘，到处都凝结着血块。库德兰仍然骑着斯卡雷在天空盘旋，他举起锤子敬了个礼。所以快结束了，卡德加一直觉得他们无法幸免于难，但他对大家终于关闭了传送门并拯救了他们的世界的行动心怀感激。同样让他感激的是，如果他们不得不死，他们将一起死在这里，大家在一起像往常一样并肩作战。突然一丝微弱的光芒引起了卡德加的注意，他眨了眨眼睛， 那是空间和时间构成的涟漪，这是另一个时空裂隙，另一个世界。或许那里和德拉诺不一样，不是一个正在痛苦的垂死挣扎中颤抖着的世界。卡德加指着裂缝，尽可能大声地呼喊着： 那里，那个裂缝，我们快穿过那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图拉扬和奥雷利亚互相看了看，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卡德加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但他看到他们握住了对方的手，走进了裂隙。他们都曾经勇敢地穿过黑暗之门，进入德拉诺，但那时他们至少对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这个裂隙会通往哪个未知的世界，他一无所知。德拉诺死亡的阵痛仍在继续，卡德加狠狠地摔倒在地上，他挣扎着站起来，膝盖和手掌都被擦伤了。他望向裂隙，心中升起了不确定的念头，获救还是更糟糕的命运，他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不管怎样，他们都不得不亲自去揭开谜底。卡德加这位大法师既是老头子又是小伙子，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打起精神冲过了裂隙。